带我走吗？我在沉沉的黑夜等待那朵莲花，我已不会哭，我已不会笑，没有你的世界霞光里，心与心才能亲近，请你不要丢下我，世界如此寂寞，他曾也记得， 留下。